经典九六九，为你打磨时光之美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放 肆 扩 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。今天看到一则新闻，觉得非常的暖心，说的是呼和浩特有一位72岁的大爷，在一个摊贩卖的彩色乌龟旁边不停地观望。卖乌龟的老板呢，看到老人非常的喜欢，就免费送了这位老人家一只乌龟。老人开心的像个孩子一样，说自己有一个43岁的女儿，很喜欢养乌龟，想把这一只乌龟送给她。都说不管你年纪有多大，在爸妈的眼里依然是个孩子，就像这位老爷爷的女儿一样，哪怕已经年过花甲了，只要父母健在，在他们的眼里我们都永远是个孩子吧。朋友进来住院，跟我感慨说，这个世界上最爱我们的还是我们的爸妈。 长夜空虚使我怀旧事，明月朗相待于你母亲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，怀念怎不悲莫禁，长夜空虚怎冷半日，遥老远碧海是我心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，亲恩应该报，应该是无法为亲堂轻弹曲韵梦中送，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，遥老远碧海是我心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，在心里问何日报，亲恩应该报，应该是最孝道，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堂轻弹曲韵梦中，半日遥老远碧海是我心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，

最近有朋友跟我抱怨，说自己已经很努力了，但是好像生活没有大的改善，没有什么大的变化，没有太大的进步，就好像我们上学的时候努力了很久都没有考好，工作奋斗了很多年也没有升职加薪。但其实应该静下心来想一想，如果迟迟看不到成果，是不是应该下定决心反思和调整自己努力的方向了呢？因为清晰的目标比空有一腔盲目的斗志更加重要，不是吗？真正有价值的努力应该是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吧。 在大街上想等待机会从天降，生活虽然不太容易却还有点希望。 时光如水，走过才知深浅，流年如歌，唱过方凭心音。经典九六九，为你打磨时光之美。

我们经常会抱怨，各种抱怨，抱怨生活没有诗和远方，抱怨工作，抱怨对方的付出不够。可能有时候仅仅是因为我们思想的高度不够，格局不够，心里面有大抱负，才能够耐得住寂寞，沉下心来做事。思想成熟，才不会锱铢必较，不会抱怨自己的付出没有收获。人生这一盘棋，有时候由格局决定，有什么样的格局，就会有什么样的结局。 这样爱你到底对不对？这问题问得我自己好累。 我们一生大概会认识27000个人，而一直陪在身边的可能就只有2-3个。所以与其低质量的社交，不如高质量的相处。要经常给人生做做减法，不是碌碌无为，不是放弃追求，也不是给懒惰找借口，而是要时刻明白什么样的人、什么样的事情、什么样的物品对我们来说才是最重要的、最宝贵的。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，记忆中的声音。